是明天的路，思念是生命的火，相逢是首歌，歌手是你和我，心儿是永远的琴弦，坚定也执着。相逢是首歌，歌手是你和我，心儿是永远的琴弦，坚定也执着。 时间就像一段渐行渐远的旅程，四季更迭，永不停息。留住时间的方式，唯有把它变成一段美好的回忆。 哇，

星辰，软弱的你不在这一束也回荡在你的世界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总是挥霍，你